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无忌限迪大。今集嘅题目系无形嘅帮手。咁头先我哋讲天使啦，大天使啦，精灵啦，就讲得好兴奋。喂，但系梗系冇可能唔兴奋嘅，大佬。当你发现原来我有咁多帮手嘅话，咁争好远，单打独斗其实真系大家真系好辛苦嘅做人，啱唔啱先？ 冇错。 咁好啦，咁好，我哋介绍咗少少嘅帮唔同嘅帮手嘅界别专业人士之后咧，咁我哋梗系要谂下，咁我梗系要同你讲。跟大家讲我怎样找这些帮手的啦，我斋噏之后而你又不知道怎样帮手，那就是跟着你来踩我台。那好了，我讲怎样帮手之前呢，我要讲一个重点的。首先就是我要大家承认接受我们不是罪人，人类不是罪人。记住每一个生存在世的人都不是罪人。因为其实呢，如果你一孭了罪人这坛东西上身呢，那其实孭都不用讲了。因为我是来受罪的，咁死啦，即生活好好艰苦啦，你点睇啊？ 同埋我都有啲朋友佢係咁讲嘅，即係佢好似成世就係带住一个罪去搣甩佢咁啦，然后佢对于现世嘅嘢呢佢都唔係好关心嘅，因为佢话佢有永生啊，或者佢将来喺天家会点点点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佢咁样即係如果佢带住呢个罪呢，其实佢好难好轻松去做嘢啦，同埋佢做所有嘢佢都好似畏首畏尾咁啦，同埋佢寄望个将来咯，但我觉得唔系。因为你每日埋身肉搏，好啲嘢发生噶嘛，大佬，你唔好讲好细啊，你有好多政治社会好多嘢，或者咩 校园有冇人出？咁到架车车到嚟，你就喂，等我谂谂先。 系啦，你点样去处理呢？我觉得埋身肉搏，你要做好啲嘢嘅时候，你唔可以成日都话我将来会去天家，或者我将来会去上天堂做咩？我觉得有啲嘢你都有啲生活哲学，或者唔好叫哲学啦，生活上有啲咩嘢你要做，点样面对，你都要识噶嘛，你都要去做，要行出嚟咯。 其实我觉得咁讲，生存嘅目的就係我哋用我哋慢慢，我哋好似打机咁啦，之前我讲过，其实我哋真係似打机嘅。我哋有唔同嘅宝藏啦，自己嘅宝藏，即係自己嘅长处啦，唔同嘅经验值啦，我哋透过唔同嘅经验去学到一啲嘢，去行走我哋嘅江湖嘅，其实就每一日都好似打机咁。咁你话闷唔闷呢？睇你点睇啦，如果你系罪人嘅，日日都喺度赎罪咁，梗系闷啦。但系如果你变翻做自己嘅主人，我去游走我嘅人生嘅，咁当然系好好玩啦。咁所以其实如甩咗罪人呢样嘢先，我哋唔系受害者，咁呢条路先好行噶嘛，大佬，咁咪点行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喂，出到嚟行。预咗要还呢样嘢，我谂大家都听过啦。 系啊，好惊噶！你有时谂下死啦，我即系借咗10蚊，我系要还翻10蚊啊，或者我做翻10蚊相等嘅，即系吓、又吞剑又咩又玩火咁样，即系有时喺度谂紧系要嗰个还到俾佢咧，或者呢一世还到俾佢咧，换上下世咁样，即系好烦嘅。但我想话俾你听咧，大天使啊、精灵啊呢啲咧系唔使还嘅。 正 系咪好顺啊？ 梗系顺啦，咁系呢个世界有冇咁顺先？我成日都会问呢个问题，呢、這个世界有冇咁顺先？ 就系咁顺啦。其实我谂我哋其实将我哋人咧自细到大嗰啲咁嘅弱敌俗成嗰啲咁嘅教训啊 ，whatever 咧， 甩晒佢 太重啦。所以我哋见到呢啲嘢咧，觉得冇理由嘅，冇咁大只蛤蟆随街跳嘅，冇可能嘅。唔系，而家就系有啦，因为佢其实需要嘅只系我哋自己。认翻清楚我哋自己嘅能力喺边度，同埋我哋知道我哋系被爱住嘅，即系被好多天大天使啊，或者你话源头啊，或者系精灵啊，好多呢啲人去，好多呢啲即系或者神圣嘅人去爱住我哋嘅，呢样嘢已经好正啦。 梗系正啦、啊，所以我咪话呢一两年咧，我发现咗呢个天使、大天使、精灵所有嘢嘅笋嘢咧，我就狂用啦。嗱，呢有便宜唔使洗镜嘛，啱啱先？咁好啦。入到重点啦，咁我点揾佢哋帮手先？其实好简单嘅，其实源于我上集三个重点嘅啫。首先系咩咧？信咯。 嗯。 如果你信你自己罪人，即系唔值得帮手，咁就真系拜拜啦，咩都唔使做啦。 咁其实呢样嘢就在于你唔够爱自己咯，你觉得自己即系唔值得去得到呢啲嘢啦。咁首先你要好肯定自己系。我是值得去得到某一啲嘢嘅，即系唔好睇低自己，唔好睇衰自己先啦。 咁即系信啦，信我一定系会被帮忙啦，我一定会被爱啦。第二就系咩？我落 order 嗰阵时要点啊？喂，好似吸引力法则喎，其实 都好似嘅。其实所有嘢都系嘅。其实我哋落 order 嘅时候咧，真系要好 firm 嘅。嗱，如果你话我想得到呢份工， 咁咧佢真係會如願嘅，就係你永遠都係只係去到想個階段咯，你係得唔到啊，因為你永遠都係我想啊嘛，或者我試下，咁永遠都係我試下。其實你要講話，我得到呢份工，即係你要講到嗰件事咧已經發生緊。或者已經發生咗啦，咁呢個真係好肯定先得嘅，因為其實就算天使或者精靈都係嘅，或者個成個宇宙去聽你講嘢，我希望，咁你永遠都係希望嘅啫，你係冇辦法得到嘅。 因为要落实啊嘛，真系 要落实噶，因为你对自己都系噶啦。我可能，我希望，我或者我有可能，咁你呢啲唔得嘅，你一定系我得到，我可以。我而家就富有啦，即系譬如我话，我想我富有， 个个人都想噶啦， 得噶。你话我而家就富有啦， 现在我已经丰足啦嘛， 我已经好即系好富裕啦，好丰盛啦， 系啦， 唔系话我希望丰盛，你永远就系希望咯，你唔好谂啦，你永远都系希望嘅啫，因为你个个讲嗰句嘢讲得唔好啦，你讲嗰句嘢讲得唔够实在，唔够 firm 咯，所以你一定要调整你自己所讲嘢嘅方式咯，谂法都系嘅。 是啊，啱你讲得啱，完全正同。其实喺吸引力法则嗰阵时，其实我啲都应用紧啊。咁但系其实相用喺天使啊、大天使啊，或者呢啲无形嘅帮手，都一样系 O K 嘅。其实一样嘅，其实道理系一样。点解我会觉得啊呢、這个宇宙法则所有嘢咧咁想同大家分享，就系你会发觉每一样嘢咧其实好统一嘅，好连贯嘅。即系我唔会今日叫你咧就今日叫你跳落海。后日就叫你飞上天嘅，即系两样好极端嘅嘢。其实讲紧嘢咧，从来都系 focus 翻我哋自己嘅爱，俾自己嘅爱，对自己嘅好，而信任翻我哋会被帮助。咁所以咧，其实喂好鬼飘啊，都系我点 call 天使大天使啊？可唔可以有啲嘢揸手啊？ 我自己嘅方法咧就系咁嘅。我真系就咁就系叫佢嚟嘅。咁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啦，佢咪真系大天使嚟噶？佢会唔会系啲其他嘢嚟扮噶 ？Whatever 咁样 啊，系啊系啊，咩游魂乜乜 都好多。会唔会有呢啲嘢咁样用乜嘢？即系跟错 跟错 人啊，跟错师傅咁样。咁我个方法就系咁嘅，因为根据呢个宇宙嘅法则咧，你要问佢啊，佢嚟咗啦。譬如话你系咪大天使米高？你可以问佢三次。佢三次都要讲系，咁你就可以开始同佢讲嘢啦。但系因为个宇宙法则咧，如果佢第三次话唔系，佢三次唔答你咧，其实你就可以九成九觉得佢其实系扮嘢噶。因为其实根据宇宙法则咧，你问佢系咪嘅时候，佢肯定佢身份嘅时候咧，佢要答你三次系，咁就 OK 啦。如果第三次或者第二次佢已经唔答你咧，你就可以好肯定，其实佢可能系第二啲嘢啦。咁呢个方法啦，咁其实可以叫佢即系 call 佢出嚟嘅，即系 call 呢个大天使啦。咁究竟个大天使会唔会真系动喺你面前咧？ 喂，我天眼未开喎、 啊。系啦，咁譬如有人天眼未开，咁我要信啦。同埋我自己咧都系会，我会感觉到佢通常咧系喺我嘅左边嘅。咁啊，即系有少少渊源啦，因为其实头先讲翻啦，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最少有一个守护天使啦。咁我系有两个守护天使嘅，而大天使米高咧，其实系我其中一个守护天使，而佢咧系永远都系企喺我左边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我 call 佢好易嘅啫，因为我只要嚟一令，我就知道佢喺我左边啦咁样。咁其实其他人都可以透过练习啦，或者未必去练习，佢要信佢已经嚟咗，或者佢可以好似头先你所讲羽毛嗰样嘢啦。嗱，如果你嚟咗咧，你就做一啲嘢，可能你同佢讲话，我希望咧，譬如嗰张纸咧会喐喐，直觉会喐喐。 哇，会唔会鬼嚟噶？ 吓，当然你问咗佢三次先啦，你问咗佢三次肯定佢嘅身份先啦，然后你可能要同佢讲话张 tissue 喺个台面度，张 tissue 会喐喐咁样 whatever， 咁样咧嚟去叫佢俾一啲 signal 你，去肯定佢嘅佢已经嚟咗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譬如我哋呢啲即系可能同天使 有冇啲实质啲噶？我冇你咁专业、哦。点啊，博士？ 我自己都一路同佢哋相处，可能比较耐啲啦。我有时感觉到佢哋嚟咗之后咧，嗰、那个空气系会唔同咗啊，或者系嗰、那个，譬如可能，譬如冬天我 call 佢哋嚟咗之后咧，我会觉得嗰间房好似系暖咗啲咯。又或者系突然间觉得空气清新咗啊，咁样咧，即系其实系有一啲有呢啲咁样嘅显示嘅。 咁當然可能你啲人話，咁你認住嘅啫咁樣。嗱，咁呢個樣嘢就好難，又要講嘅就係、是，譬如我最初係冇期望過我個房係會亂咗嘅，但係突然間我覺得佢嚟咗之後。 暖咗 个房系暖咗噶，呢样嘢我就觉得唔系，就唔系我认住嘅，或者我突然间觉得有个位好光嘅咁样，就是、光咗噶。呢啲就系我自己嘅方法。 你自己嘅方法，其实想讲系个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嘅。 系啦， 咁其实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开头都冇乜信心噶，同所有人都一样噶。我觉得我借又要还啦，其实我值唔值得佢哋爱去帮助咧？可能真系好多天使大会唔会帮助我咧？咁所以调翻转咧，我都会，我其实都会拣。單嘅就咁譬如話請天使幫我搭車啦，呢個都係另外一樣嘢啦。咁或者做一啲小嘢啊，或者俾架的士冇人搭嘅的士俾我搭啦，或者呢啲路路啦，或者係幫我去揾到一個機會啦，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嗱，我個天眼咧有時開有時唔開啊。嗱，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咧，都會咁樣同你講翻，我未必睇到天使或者精靈嘅。咁但係我哋試下去感受啊。我想講就係我呢個節目嘅目的，其實就俾多少少資訊你哋，令到你啊，好似有個點子啊，或喺你嘅意識裏面咧留低咗少少痕跡之後，咁你去慢慢去實行咯，慢慢去繼續走落去咯。咁其實當你試得多，越試啲多咧，其實你會有好多唔同嘅經歷㗎。咁所以其實唔可以依刻我哋讲话冇咯，或者我唔会同佢沟通得到咯。其实我哋所有嘢我哋都唔知噶嘛。咁好啦，好似话 feel 啊 ，call 佢啊，温暖啊，光啊，所有嘢都可能系佢哋嘅一个 signal 嚟嘅。咁好啦，再实质啲啦，其实我哋都有啲辅助工具嘅。咁我就叫佢做天使卡啦，有好多种唔同嘅卡噶，塔罗牌你听过啦，我谂大家。超熟咩叫塔罗牌啦？咁天使卡大家有冇听过未咧？有大天使卡啦，天使卡咧有精灵卡啦，有女神卡啦 ，N 咁多种卡嘅。咁我又知阿博士咧都有玩天使卡嘅。你天使卡点玩法噶？ 我咧通常咧就会喺每年即系一月一号咧就会抽晒十二个月嘅卡，想课试下即系十二个月我会有啲咩经历啦咁样啦。咁呢个系一个好有目的我去抽卡啦。但系有时咧我都会系。无厘头咁，可能攞起副卡我就话，大天使有咩想同我讲啊？咁，即系我冇 set 一个问题嘅，咁可以 set 咗个问题，亦都可以冇 set 一个问题，咁睇下佢会同你讲啲咩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又想分享一样嘢。咁就话说咧，我咧就有一段日子咧，就系、是每个月都会去一个灵修中心嘅。咁每个月去灵修中心咧，可能我都会攞起副牌就去抽啦。咁咧。连续四次都抽到同一张卡，你话请唔请？ 一日又抽定咩先？ 个个月都抽到一张卡咧，就系话究竟你系咪想做一个素食者咧？你咧其实呢件事咧，你唔可以咁快做决定嘅，你要问多啲人同埋做多啲 research 啦。咁我谂紧做多啲 research 咩意思啊？咁跟住我谂紧，其实我真系有谂过，我好想做一个全素食嘅人啦。咁跟住，因为我自己系动物全心师啦，咁我好想尽量系唔食动物啊，唔食肉啊咁样啦。咁我咧，咁但系其实我成日都抽到系咩意思咧？咁但系我都好邪啦，因为有时候其实我攞住个问题唔系问我系咪想食素呢样嘢， 问东佢系答西。 其实问东系啦，答西。咁即系其实咧。 是不是不呢 又是那样东西就是我刚才那节讲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期最需要关心的可能是 A 这样东西但是他仍然都是想咬住跟我讲回喂你都是讲紧想食素那样东西在这里喺度 border 你最重要咁样，我谂其实系佢先睇到我真正需要系乜嘢咯。 即系其实佢哋好似喺个降落伞，或者佢好似个喺个高里卅层楼咁样，去望落你嘅生命。 冇错， 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啊？ 可以咁讲。 望落你嘅生命，跟住佢可能系游走于过去、将来唔同嘅时空，而佢睇到呢一刻嘅你，其实。最紧要嘅问题系咪素就系进唔进行素食啦？你嗰啲咩问啊、工作啊、感情啊，所有嘢咧，佢就觉得冇嘢系紧要得过呢样嘢。 是啊，或者有时其实可能是我们很想问天使一些东西，即抽卡之前已经想问他一样东西，但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三个问题都很想知道的，你知道贪心的嘛。那究竟是不是想抽三，可以都可以抽三张的。那但可能你想想不要啦，不要那么花心，不要那么多心啦，我只是抽一张啦。那于是可能你就揀了 A 这个问题去问他，但他可能给了一个答案是 C 那样东西。 完全敢不答白的。 是啦， 我成日都是这样的。 但你会觉得哎呀我试嗰样嘢冇讲，佢都知道，真系好似透明咁咁咯。 其实又真系透明嘅。 系啊，即系我谂就有趣，即系呢样嘢好有趣咯。 咁最后你嗰、那个讲埋个下集先啦，人哋好紧张啊。 啊，咁最后咧就系、是、我喺一次一个澳洲嚟嘅灵修老师嘅一个聚会嗰度咧，之后咁我就同个老师食饭啦。咁老师即系我同佢即系出去食饭之前咧，咁老师话去 toilet， 咁我好啦咁。在这个等老师去拖来的时间，我又抽了一张卡了。其实我是 open 的，有什么要跟我说啊？为什么？点知我又抽到同一张卡，就是你不是要想想你要做素食啊，你还要需要多一些 research 的。我想想使不使啊？第五次抽到了，使不使这么邪呢？仲要系唔系 成个月？ 仲要唔系同一副牌、啊，唔同嘅牌，唔同嘅大天使，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咁于是咧，我就冇理啦。咁 anyway， 我就出去同阿老师食饭啦。咁我哋就去了一间铺头食饭，咁啊同老师讲起嗰间系一间素菜地嘅素菜馆嚟嘅。咁啊讲起，咁啊老师就话你唔适合食素、啊，咁啊讲咗啲原因啦。咁大概意思就系话。因为如果你首先你个血型可能唔适合食素啦，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成日食素咧，可能你嗰个体温系比较低啲嘅，咁可能佢就举咗一个朋友嘅例子咧，就系佢系跑即系三项铁人嘅，咁因为佢嗰、那个体温可以食素嘅，咁体温低啦，咁于是佢个身体成日要制造好多热量去维持嗰个正常嘅体温，咁结果佢喺跑步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暴毙，咁系系啦，咁可能就系因为佢。本身嗰個體温低嘛，咁佢喺跑步嘅時候，佢嗰個新陳代謝就會高咗啦，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啦。咁佢就覺得其實你係唔適合食素啦。咁所以咧，我就突然間諗緊嗰張卡講得啱啦。佢就話：你咪要食素咧，你做多啲 research， 我哋問下人。原來呢個人咧就係我個老師啦。 嗯，果然係好神奇啊！ 咁我就多謝我佢啦，我老師多謝你啊。原來嗰個人就係你啦。然後我就唔係真係諗住，喂，我去問下人。特别去找一个人去问，不是这样，而是他好像突然之间很偶然跟我一起吃饭出现了，然后讲开又讲起这件事的时候，原来那个人就是他了。那我就觉得哇，冥冥中真是 铺晒路，是不 是？是啊，铺晒路，我真的估都估不到原来那个人就是他了，这样。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譬如最近呢我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又是玩卡仔的，当大家什么都想不到那时候，最喜欢就是玩卡仔，就抽张天使卡啦。点知佢抽出嚟咧，净系同我讲咧 ，time out， 你要休息啦，你实在抢得自己太劲啦，唔该你诶，听下音乐啊，瞓下觉啊，静心一下，乜都好啦、嗯。其实同我问嗰件事咧，完全咁唔搭白嘅。咁、 嗯、 可能就系同样啦。咁你我以前咧就会觉得系咪我啲手神唔灵咧，次次抽啲卡都九唔搭白嘅。咁、嗯、但系其实有你呢个分享之后，其实就系话翻俾我听，其实。我哋人啦，作为可能俾好多规范啊，或者观点去蒙蔽咗。 嗯，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重要嘅嘢咧，在于天使或者大天使或者佢哋唔同界别嘅人嚟讲咧，因为佢哋 focus 系咩咧 ？focus 系我哋嘅福祉。 系啊， 我哋最好嘅嘢， 我哋嘅成长啦， 我哋嘅成长，我哋嘅身心健康，我哋嘅爱啦、自爱啦，所有嘢，在于佢嚟讲，佢上面睇落嚟，其实呢样嘢先系最紧要。 嗯， 所以你其实。抽出嚟真系，其实真系笑咗嘅喎。 系噶， 好搞笑啊！ 我试过啲朋友咧，佢真系唔信邪啦。佢抽到一张嘢，叫佢唔好咁样做，即系想做一样嘢。咁啊，抽到嗰样嘢，叫佢唔好做住，谂清楚先啊，再谂一谂先，摊动下先。咁跟住咧又唔信邪，于是佢又洗个副牌，又洗一轮咁样，然后再抽到同一张。或者抽到另一張，但嗰張嘢都係講緊要佢 hold 一 hold， 咁所以佢就話：，唉，算啦，好啦，我就照做啦，我就唔好即係咁急進啊，唔好咁冒進啊，咁樣啦。咁我諗其實好有趣嘅，即係覺得啊，卡好有趣啦。 或者譬如剛才你講話有啲精靈咪會玩個朋友咁樣嘅。 係啊，嗱，頭先好搞笑嗱，我個其實我啲朋友咧，我個新加坡朋友嚟嘅，咁佢咧屋企佢知道佢屋企有精靈嘅， 嗯， 點解咧？因為佢養咗好多植物啦，第二就係話佢話佢屋企啲嘢成日唔見咗喎，係咪啲精靈玩佢喎？咁佢就覺得。咦？點解咁噶？佢知佢哋精靈中意玩嘅，咁我又要問頭先，所以我頭先問你咯，係咪精靈會整唔見你啲嘢噶？ 都會噶，其實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善心嘅惡作劇啦，即係唔係惡作劇，一個善心嘅作弄啦。點解咧？其實我諗你個朋友係咪嗰啲即係工作狂嚟噶？ 系啊，佢份工咧冇停噶，夜晚黑又要翻去 on duty 噶，礼拜六日都可能要翻工。 嗯，其实我估咧，精灵点解要咁样去做佢捉弄佢咧？其实个精灵就系想佢提醒佢，喂，玩下啦，你几耐冇玩过啊？你唔可以做噶，你唔系牛嚟噶，你要玩噶。咁其实我觉得精灵点样咁样做咧，就系 宠物咯，动物咯。 有啲似动物啊。唔係喎，我覺得其實動物有啲動物都係咁嘅，譬如話海豚啦， 嗯， 我哋成日覺得海豚好似笑笑口咁樣嘅，同埋啲海豚成日都會跳嚟跳去，好似好開心冇事停啊，又會噴啲水喺你嗰度作弄你咁樣啦。其實我覺得都好嘅，因為其實佢哋係話俾我哋聽，喂唔好做啦，人嚟到其實好似去翻我哋第一節所講咧，人係嚟到唔係受苦嘅，唔係受罪嘅，人嚟到係開心嘅，要過得開心嘅，要快樂學習嘅，我諗一樣咯。 嗯，明白明白。咁其实系咪净系攞啲牌啊，抽下抽下就可以同天使、大天使、精灵沟通噶啦？ 嗯， 有冇咩特别程序噶？其实 有啲程序噶，譬如有时嗰副牌咧，譬如你攞到一副牌，如果副牌未必系你嘅，又或者嗰副牌你借过俾朋友用嘅，咁即系攞到副牌嘅时候咧，通常我哋咧就系会用我哋嘅手指嗰个关节啦，即系嗰啲 揸喺个拳头， 揸喺个拳头啦，用嗰啲手指嘅关节咧就系、是。角角角咁去敲，系啦，敲嗰副牌，两三下啦。咁呢个作用咧，系想将嗰啲残留喺副牌里边人哋嘅能量咧，就系将佢清一清嘅啫。 嗯。 咁要跟住咧，我哋自己都要去自己静心，去好清楚自己而家清空咗我哋自己啦。谂一谂，呢一刻我最想知道或者最想天使帮我嘅系乜嘢咧？咁样。然后跟住咧，我自己的做法咧，就会将副牌即系可能清咗能量啦，将副牌摆喺自己嘅心轮或者自己嘅心口个位啦，就摆喺度。然后就等个副牌同自己咧多啲 connection 啊，多啲联系。然后我就默想我自己想问嘅嘢。然后咧我就开始去抽牌啦，咁样咯。咁有啲人咧就会中意洗牌嘅，咁我又唔中意洗牌嘅。咁譬如或者有时我亦都会去洗得好匀，但我觉得洗得匀都其实。唔係好 matter 嘅，因為佢係要你抽到某一張牌，你會抽到某一張牌嘅啦。咁 呢個我認同啊，因為其實我同好似分享翻咧，你頭先講話，其實唔同牌咧，我試過好多時咧，或者幫客人問啊，或者幫我自己問咧，其實唔同嘅牌抽出嚟講嘅嘢咧，其實上文下理係一樣噶，可以講到個故仔出嚟嘅。其實係。你唔使你用咩方法去抽副牌，其实副牌其实代表咗我哋嘅能量转向， 嗯， 而佢基于你呢刻嘅能量啦、情绪所有嘢咧，去计算出咧或者去展示出最大机会出现嘅结果，就会喺个副牌度抽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当然，如果你话人生之后我有啲巨变嘅， 嗯。 咁你情緒啊，所有嘢咧變咗另外一個人啦。咁嗰副牌可能個方向都未必啱嘅喎。你有冇試過啲咁嘅情況？ 我有冇試過啲嘅情況？我又冇試過啲情況喎。我反而覺得係即係譬如 recap 翻你頭先所講話，你想問 A 呢樣嘢，咁結果佢俾咗 C 呢個答案你啦。其實我都試過見到一啲人客啦，即係啲客人咧，佢哋抽到咁嘅時候咧，佢哋會喊嘅。嗰、那個喊係在於其實佢自己都有 C 呢個問題想問嘅。但是他就觉得可能未成熟啦，或者可能觉得都是不要问住啦，可能问都是问不到啲咩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嗰个眷顾嗰样嘢呢，就係、是、大天使会眷顾佢真正嘅需要。同埋当佢自己抽到呢样嘢係对应返佢自己諗緊但係又唔敢问或者觉得未系时候问嘅嗰样嘢嘅时候呢，佢觉得係有人喺度眷顾佢，係有人好关心佢去睇住佢嗰样嘢。 嗯，我都有试过有一个客人呢，我好印象深刻嘅就係、是。佢咧就係、是、問愛情嘅， 嗯， 即係點解我仲未有男朋友咁啦？咁好奇怪喎、抽咗個副牌出嚟咧，就係講咧係原諒嘅， 嗯， 原諒， 嗯， 原諒自己，原諒其他人嘅，咁係咪真係九唔搭八啦？咁你可又會可能又會問，當然都會牽涉到佢每段關係裏面男女朋友之間有冇需要啲原諒啦？可能會覺得以前嘅男朋友欠咗佢啦。但原來呢個咧只係冰山嘅一角嘅啫。其實最根深嘅問題咧，佢從細咧有個少少嘅遭遇啦。咁令到佢睇住佢親人嘅離世啦，好親嘅。但係佢覺得嗰個親人嘅離世嘅責任係在於佢。 嗯、 由佢到细细个到依家几十年嘅日子啦，其实佢原谅唔到自己啊。 嗯， 咁其实佢真系爆喊嘅，我都有少少想喊，因为我都 feel 到佢嘅情绪其实都好 upset 嘅，即系好唔开心。咁其实你话几副牌啫，点解可以睇到咁多嘢咧？其实就系啦，唔同界别嘅朋友嘅帮手咧，其实佢会尽量去用最直接嘅方法去帮助大家揾出。解决呢件事情啦，或者帮助大家的成长。咁所以呢件事其实就系话翻俾佢听，你事主啦，本人想找男朋友点样，其实都是寻找爱嘅啫。咁正如我哋一路都讲啦，从来我哋自己都系主宰我哋自己嘅人生啦。有之于内就形于外啊嘛。你嘅内心就你嘅内心嘅投射就会反映喺你现实世界之中啦，好似好深咁。其实你点样睇自己，外边嘅人就会点样睇你啊嘛。咁所以其实呢个刺，原谅唔到自己呢个刺咧，亲人离世呢个刺。次咧好深啊，其实令到佢将自己嘅爱啦，或者自我价值，其实就摆到好低。咁如果你将自己嘅价值挤到咁低嘅话，你又点可以反映一个好爱你嘅人出现喺你身边咧？即系好不幸啊，即系个平衡系好唔平衡啊！ 其实首先都要爱咗自己先啦，其实自己都系人嚟噶嘛。咁好多人就唔会谂到呢样嘢，佢只系谂到佢喺出边搵爱。如果有男朋友爱佢，或者有女朋友爱佢咧，就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爱好自己嘅话咧，佢都唔用让爱流入去佢自己嘅身体里边或者内心里边嘅话咧，咁样其实佢系冇可能喺出边揾嘅。其实我哋自己系好富足嘅，我哋自己里边有好多嘢，譬如头先我所讲啦，有人爱你啦，或者你系爱你自己啦，或者你其实系，因为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大天使啊，天使会去帮我哋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真系好富足嘅。所以其实我哋自己已经系好全备。同埋好里边已经好丰盛噶啦，我哋唔需要再喺出边揾其他嘅爱啊，或者去揾钱揾得好辛苦，但系其实系唔开心咯。 即系问题系，我又叮一声，其实我哋点样去甩咗我哋旧有嘅 program？ 我觉得我哋自己唔值得爱嘅 program， 觉得我哋要 唔值得有好嘢， 唔值得有好嘢呢个 program。咁我哋就可以拥抱翻我哋无限嘅嗰一面啦， 冇错啦，系啦，咁又食翻你个节目嘅名啦，系咪先？ 又卖个发癫 ，OK， 咁当然系啦。嗱，我哋今集讲嗰啲好似好飘嘅嘢啦，但系其实带出嚟嘅信息都系话翻俾你听。除咗我哋见到出外嘅好朋友啦，或者屋企人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见唔到嘅人咧，其实会帮我哋嘅，唔系人啦，或者咁讲，见唔到个帮手会帮我哋，好似天使啦、大天使、精灵啦。咁而呢啲咁飘嘅天使、大天使、精灵嘅话，我哋点样去帮大家去寻求佢哋协助啦？用咩方法啦？即系信任啦，或者系我要啲实质啲嘅嘢揸手嘅，咁可能用天使卡啦、大天使卡啦、精灵卡都得嘅。咁你又会问我点样会去真系知道佢帮紧我嘅？咁咪从小处着点啦，好小处着手啦，好似我讲羽毛啦、玩卡啦、搭车啦，所有嘢其实 或者系数字啦，譬如话你。成日都見到1111啊、3333啊、222，我哋叫呢個做天使數字啦。呢就係話俾佢聽，天使與你同在啊，或者天使喺你側邊啊，或者你想嘅嘢，天使已經聽到啦，開始進行緊啦，咁樣咯。 又或者你已經行緊一條正確嘅道路啦， 冇錯啦。 即係所以，我最近咧就成日都見到1111，幾時都見到1111。 係啦。 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嘅。 啊，冇錯。 即係喺我哋咁以前咧，我哋覺得咁枯燥嘅人生啦，咁沉悶嘅工作咧，其實咧係有光明嘅。咁問題係我哋點樣去睇嘅啫，同埋你嘅著眼點喺邊度咯？呢個係好緊要。 同埋你開始留意到咧，原來天使真係會用好多方法提醒你。頭先講數字咯。 是啊，其实都好 amazing 噶。 嗯，冇错。 咁我都希望大家咧翻去咧， 又试下玩下，点样同你哋天使、大天使啦、精灵啦嗰度一起去联系啦，无论去守护你哋自己啦，或者守护你哋嘅植物。咁记住咧喺 YouTube 嗰度咧留你哋嘅留言啦，或者咩 feedback 咧，我哋都好想知道嘅。或者你话俾我听，你实行咗我哋嘅方法啦，或者尝试同天使沟通之后咧，其实有乜嘢奇遇、啊？咁我都好欢迎大家同我继续分享啊！咁样咧，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成长落去，寻找你哋，拥抱你哋无限嘅地带。好啦，咁、okay. 我哋今集节目好多谢呢个白事先啊！ 好、okay. 咁、我哋下次再继续讲下一个题目啊！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